是个韩国有名的 DJ 所运营的咖啡厅、oh. 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边喝茶喝咖啡，还可以欣赏到一些很多的音乐作品，包括古典音乐、嗯、爵士乐还有演奏曲啊等等、嗯、最特别的是您到这里还可以去亲自点歌、 oh. 哦， 他会帮你放的， 对，这个好像是那种复古的一些这个酒吧之类的感觉， 没错、 哦、诶，你想想啊，如果说你在喝着咖啡呢，然后你悄悄的去给你同桌的人点一首歌，当然这个人不管是这个亲人也好，还是恋人也好，对吧、嗯？你去点一首歌，然后那人喝着咖啡呢，突然间就报名字了， 哇， 丽华小姐，有人为你送上一首歌曲，那就很开心，对吧？ 对， 嗯，所以可以来这里体验一下， 嗯。 那另外呢，我们刚也提到了有一些表演。也可以在这里上演，对吧？ 没错没错，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室内的咖啡厅和博物馆啊，这些室内的东西都固然很好哈、嗯、但也举行很多很多有特点的街边的演出在这个艺术村里哈、哦、如果大家在这个逛艺术村的时候可以听到好听的音乐的话，就不妨去歇歇脚、 嗯、 先听听音乐休息一下再启程 啊，也是啊， 没错，而且小剧场也有很多一些小剧场嘛、 嗯、 会在这里这些剧场里举行很多音乐会或者是一些特别的演出、 嗯、 那不仅可以在这样去欣赏的同时也可以亲自去体验、嗯、还有一些陶瓷的一些、 啊、 做陶瓷的一些陶瓷馆，可以在陶瓷作品上去画画呀、啊、还有一些手工制作蜡烛的香薰、 哦、 蜡烛香薰的地方、 嗯、 也可以在一些制作皮革的手工制作皮革的一些体验活动，在皮革上去染一些颜色或写一些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一些字啊， 写首诗、啊、 制作 送给人家呀， 没错，制作各种首饰还有一些装饰品送给亲朋好友、 哦、体验活动有很多啊、 嗯、 对吧、 嗯、没错， 对，那大家来这儿呢也可以体验一下了， 对， 你如果来这儿的话最想体验的是什么？ 我应该去做这个陶瓷的一些东西吧、 啊、 嗯，因为前不久我的朋友做了一个陶瓷的杯子自己， 嗯嗯， 对对对，然后送给我们周边的一些亲朋好友，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 哦、所以你想还个礼、嗯、 对对对，那朴主播呢，朴主播平时这个手是属于比较巧的吗？还是 我不怎么做东西、嗯、我不知道我这个 手巧不巧， 对，我能不能把它做好啊，但是我特别想体验的就是那个陶瓷， 嗯， 因为它可能这个通过电影了解最早的就是那个人鬼情缘里面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当时就特别想把它给就是转一转就把它给弄回来， 对对对，哎，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因为你要轻轻的把它造型以后很漂亮 、 但是我想再把它造型完成之后呢就把手指头、嗯这个插进去， 对对对，我也是亲自毁掉，然后再重新再做一下。 这是什么心态 啊？我也不知道啊，破坏心理吗？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那个是比较好玩的， 嗯、 对吧？因为它给破坏了以后，再把它重塑， 哎， 又有成就感了， 对对对， 对吧？ 嗯， 女孩子应该是还想体验那种蜡烛什么的， 对，香薰啊，蜡烛啊， 对，现在好像很多女孩子都很喜欢这种蜡烛的体验， 对，都会在家自己做的， 对吧？ 嗯嗯嗯， 小心这个。防火、啊、 对对对， 冬季比较干燥、 啊、嗯 这期节目有点跳跃哈、啊、嗯，好的，那不过想一想呢，这里真的像是一个这种综合的主题公园吧、 嗯、 那有看的对吧，我们可以看这些建筑，有听的咱们可以去听音乐， 嗯， 听这个街头表演， 嗯， 还有喝的就是这些咖啡了啊、 嗯、 还有体验的我们刚刚有介绍了很多， 嗯， 诶，有没有那种单纯可以玩的呢，比如说什么这个游乐设施等等的？ 有啊有啊，大家可以进到这里之后呢，不是说所有的东西你要去都要去体验一下吗、 嗯、 只会挑几个你比较感兴趣的， 对， 而且这个嗨里艺术村里面有各个这个 gate 各个就是出入口、 嗯、 都是有这个卖票处